我残留了你

随风摇曳的枝头，清晨抬头望一望，篱笆挂满树梢，大街上行走的人们脱下了厚棉袄，是陌生的心。 双手命运祝福，母亲节